这是刘惜君16岁时发行的第一首单曲《贝壳风铃》。当时他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获得冠军，于是便有唱片公司很快为他推出了这样一首单曲。刘惜君18岁的时候考入了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发过2张 EP， 所以呢小有名气。正好当时签约公司合约到期，再加上刘惜君参加一个歌唱比赛获得冠军，于是便有唱片公司很快为他推出了这样一首单曲。刘惜君18岁的时候考入了星海音乐学院流行音乐系，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发过2张 EP， 所以呢小有名气。正好当时签约公司合约到期，再加上刘惜君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他在2009年参加了快女，并最终获得第5名。赛后不久他便推出个人专辑，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我很快乐》。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总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 这是刘惜君的成名曲《我很快乐》。这张《爱情花园》所有的歌展露无遗，小女生的那种青涩、稚嫩和羞涩，向往爱情，但是又怕受伤，这更像是一本少女情怀的成长日记。早期刘惜君的音乐主打她清新、温柔、脱俗的气质，并且很稳健地来走情歌路线。在2011年第二张专辑《佛晓》中，下面这首歌延续了上一张专辑中的 KTV 路线，当中穿插了向莫文蔚、陈绮贞、张惠妹、王菲致敬的内容，讨巧且具有话题性。我们就来听由她来演唱的这首《怎么唱情歌》。 莫文蔚的阴雨天呢，我唱着歌，你是否心疼？陈绮贞的太聪明了，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爱剩下 心酸，热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海变得苦涩，灼伤一片温柔，平静以后能否看见港口？怎么唱起 刘惜君第二张专辑《佛晓》当中的《怎么唱情歌》，创作人郭顶在这首歌当中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以及王菲的《红豆》巧妙地融会贯通。这张专辑当中让人过耳不忘的还有当时身居幕后的李荣浩为刘惜君所创作的这样一首《那时的我》。 高山躺着的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看不到蜘蛛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我剩下快乐快乐。那时 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会不到珍珠，我不清楚。 这是刘惜君以二十几岁的年纪回忆十七八岁的自己，那时的我。不同以往的刘惜君式的温柔明快的节奏，凸显她身上几分男孩子气。这张专辑同样由李荣浩词曲作品的还有这首《飞逝的》，这两首歌都像是李荣浩所创作的命题作文，都有对于旧光阴的追忆。这首《飞逝的》同样是以第一人称借物抒情，唱的是对那些回不去的时光的一种怀念以及无奈。稍后还将听到这张专辑中李荣浩创作的专辑标题曲《拂晓》。 我遥望着天空，那边有一道光朝地面放声哭泣，听自己的声音，纪念已模糊的记忆。什么叫做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分享刘惜君的音乐之路。首先听到的依然是他2011年第二张专辑《佛晓》当中这首《羊角花又开》。填词人梁天山去四川汶川羌族地区采风的时候，看到漫山遍野的羊角花，得来灵感，表达对汶川地震遇难者的思念，也写出对平和生活的珍惜。 风吹来的花瓣纷飞在屋檐下，你说过你喜欢那样火红的花，风一吹就发芽，满山都映红了，可是你已看不见那样的鲜艳了。闪亮，你的笑，你的爱，黑白在那一刹，那一夜梦见你，你说你想我了，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坚强啊。羊角花又开，红得像你的脸，送 首刘惜君式的情歌，来自他第二张专辑《佛晓》当中的《恋风恋歌》，之前还听到他的《羊角花又开》。2012年，刘惜君推出个人首张翻唱专辑《惜君》，他用这样一张录音室专辑来致敬自己的偶像邓丽君，并在邓丽君诞辰60周年之际，再一次重温邓丽君所留下的经典作品。当然，邓丽君的作品被翻唱改编很多次了。为了更好地让经典历久弥新，刘惜君用了一些全新的方式来诠释，比如下面就是这样带着爵士律动的《你怎么说》。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 样一首爵士律动和中国民乐融合的《你怎么说》，来自刘惜君。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深受邓丽君音乐的影响。他最初接触流行音乐，就是妈妈口中的《甜蜜蜜》《小城故事》等等。而这一次，他自己的名字做了一个拆分，将自己和偶像做了一次音乐上的连接。这张惜君，他翻唱了十首邓丽君的作品，曲风从爵士到民谣，从波萨诺瓦到轻摇滚，让一些经典旋律有了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官。下面听到的是刘惜君以粤语诠释的这样一首波萨诺瓦曲风《忘记他》。专辑中，刘惜君特别收录了三首粤语歌，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忘记他》，另外两首是《漫步人生路》以及《心》。从2010年推出首张专辑《爱情花园》之后，刘惜君的音乐之路走得很稳健，有很清晰的情歌定位，以颠覆性的方式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又跳脱了她甜美温柔的形象。不过这张惜君之后，她遇到了音乐的低谷，她发现自己嗓子出了问题，因为说不出话，他曾一度有过放弃唱歌的想法。经过耐心调养，还好现在已经康复了。2015年，他签约新公司，并推出第四张专辑《当我身边空无一人》。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刘惜君这首《来》。 一种安慰让我能够实现，是一种安全让我得到睡眠。是一种妥协变成一种浪费，还有什么能成全我穿过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被预设的寂寞又出现，不远处城市全界未完成。张开你双眼，来抚摸的世界，来吧。 到睡眠，是一种妥协变成一种浪费。我先失眠，是无声的宣泄，预设的寂寞又出现，不远处城市瞬间未完成的边界，该说再见，过去的都该让给时间，来张开你说